其中，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在2019年从月销售额3万元提到10万元的基础上，今年进一步提高到15万元。在江西上饶信州区经营着一家超市的市民林敦炳说，这项优惠政策就让他减轻了不少负担。 经营如果是在10万块钱的话，我们要缴到大概3-4千块钱的税，现在起征点提高到15万的话，那么我们的税基本上就是不用缴税了，我就可以把这一部分钱拿来做一个产品的拓展。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70%有经营活动收入的小微企业无需缴税。作为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举措，今年11月1号起，我国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实施延缓缴纳2021年第四季度部分税费政策。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的一家电子设备制造企业财务负责人许春鹏告诉记者， 算下来，四季度至一季度，我们将缓缴近20万的税款，极大的帮助我们盘活资金和产品升级，更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国家对制造业的支持。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1月1号到30号，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累计缓缴税费471.4亿元。税务部门反应迅速，简化办理流程，加快办理进度，确保了惠企政策精准直达快享。国家税务总局汕尾市税务局收入核算科科长蔡称介绍，为了便利纳税人享受这项政策，当地税务部门迅速行动，进行大数据筛选，精准核查政策适用对象，开展政策宣传和辅导， 对纳税人提出的相关问题呢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帮助纳税人在网上办理延缓缴纳事项，让纳税人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我们最新的缓税政策红利，确保缓税政策落实落细。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657亿斤，比上年增加267亿斤，增长2.0%，全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2021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7.64亿亩，比上年增加1295万亩，增长0.7%，连续2年实现增长。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副司长王明华说，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进一步加大粮食生产扶持力度，支持复垦撂荒地，开发冬闲田，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 受薄期土壤伤情、肆意和种植效益气候等利好因素影响，小麦播种面积3.54亿亩，比上年增加283万亩，增长0.8%，扭转了面积连续4年下滑的势头。2021年，全国粮食作物单产387公斤每亩，每亩产量比上年增加4.8公斤，增长1.2%。 2021年秋粮产量10178亿斤，比上年增加191亿斤，稻谷、小麦、玉米产量均实现增加。全国31个省区市中有27个粮食增产。 2021年全国粮食再获丰收，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克服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21个节气，也是冬季的第3个节气——大雪。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节气中国”节气体验官王天天来到了甘肃定西原平村，这里的村民们正忙着把丰收的马铃薯变成雪白的粉条。请听朔风飒飒迎大雪，土豆开花赛牡丹。 大家好，我是节气体验官王天天。定西被称为中国蜀都，当地人有一句玩笑话，定西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儿。这不，趁着降温，当地的百姓们正忙着把马铃薯变成雪白的粉条，我们也去给村里的张润平大姐帮帮忙吧。 我们拿着这个土豆在金属擦子上这样顺时针摩擦，然后土豆浆就从这个后面露出来了。这个工具还是比较锋利的。 哦，这已经有半盆的这个土豆浆，要加水过滤一下是吗？ 过滤一下，不可能。 那大姐，我们这个粉好了，我们把这个白白的粉团放到这个模具中间圆圆的碗里，出粉了吗？ 有了。 我发现大雪时候的低温天气给粉条的快速定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冻着它就不滑了，你知道吧？等它干的时候，它也容易分开。 土豆泥、土豆丝、流质宽粉、土豆凉粉、土豆锅子、杀猪菜， 这么多呢。 这道煮土豆看起来其貌不扬，但定西当地人对它有一句特别骄傲的称誉，叫做土豆开花赛牡丹。定西市马铃薯产业办公室主任科员董艳文告诉我，马铃薯产业让定西人过上了甜甜蜜蜜的好日子。 2020年，定西马铃薯产业，总产值达到了200多亿元，农民人均产业可支配收入占到了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3%左右，达到2030亿元。种薯生产和精深加工都实现了工厂化，还可以提供很多的就业岗位。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杜西蒙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5年行动的相关情况。十四五时期，我国将以农村厕所革命、生活污水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整治提升、长效管护机制建立健全为重点，推动全国农村人居环境从基本达标迈向提质升级。在保障措施上，将更加突出构建系统化、规范化、长效化的政策制度，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水平，确保到2025年农村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进步。 追寻精神密码，牢记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开创美好未来。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追寻， 今天播出揽月笑九天，航天强国梦，讲述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 争气性是国家民族的争气性。 中国工程院院士、探月工程首任总指挥栾恩杰口中的争气心就是嫦娥一号。这次任务的成功则是我国开创的探月新时代。我国虽然21世纪才正式加入月球探测行列，但绕落回三步走的探月蓝图却谋划长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8院149厂对接机构总装组特级技师顾金海接到研制玉兔号的任务后，为此制定了特别方案。 月面巡视器的结构之复杂，总装要求之高，这是在其他型号产品中很少有的。 团队打破原有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的方式，改为一师多徒、一徒多师的导师制成长模式，由高技能师傅担任导师，各岗位能手担任专业老师，这样徒弟可以快速出师，需要时师傅也可以快速填补原来的位置。刚入职2年的赵杰是顾金海的徒弟之一。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不断通过翻阅工艺文件、设计图纸，增加实践操作，从而达到了集百家之所长。 5、4、3、2、1，点火，点火。起飞时间纵置时3度分21秒，发动6毫秒。 今天凌晨被称为胖五的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搭载着嫦娥五号探测器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顺利升空。嫦娥五号探测器本次任务是计划首次实现从月球无人采样返回。 嫦娥五号任务在转移过程中，系统计划形成一个封闭式的微型隧道，限制月壤的6个自由度，从而保证月壤顺利通过。但研制过程中，顾金海发现理论和实际运用出现偏差，无法满足5微米的横向精度要求，出现卡壳现象。 通过对整个系统的传送的运动轨迹和路径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后， 提出了将限位减少到两个自由度，通过实践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和可靠性，成功实现了月壤从上升器向轨道器的